怎么样？ 你请红皂白粉，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。 哎呀呀，我的小小妈，我的脾气你没得听，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中。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和我的肉吃，我也不觉疼。我要是遇到那不平事，哎呦嗨，我两眼一瞪把牛下惊，我一脚踢他欧马坑。老天爷要是得罪我，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。 哎呀太太，快上车吧，天不早了呀。 大地没有天，把他把我请，他请我路不离，动动心就说是心，我挺高兴。出去打扮不消停，光给我手忙左右乱，我拿起起来忘了的那句花鞋头上戴，那就风光往脚上戴，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，小小娃那娘那就我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冷。 哎呀，不是我催你，去了完了咱就吃不上了。 急急忙忙把车上啊， 传统小戏戏牡丹。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万象更新，导航我金线的草鸟哟回春。

水泄鬼子我算得像玲珑